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多离组机制。前面所讲的协议呢，都是将数据项作为枷锁或重复执行的单元。如果我们利用封锁协议访问整个数据库，那么则需要对所有的数据项枷锁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因此需要系统定义一种机制，这种机制于是存在各种大小的数据项，并定义了数据项的层次结构。其中呢，小的数据项要嵌套在大的数据项中，你比如说数据库、表、字段、记录、页、物理块等等，这就是所谓的多离组机制。来通过所谓的多离组机制，你们可以控制事物的变化之下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的介绍多离组机制，只是大家了解有这么一个概念就可以了。